冇钱咪走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，佢有咩错咧？即系一条友做节目唔会有错啦，错啦，梗系，即系实冇乜，唔知点解咁啊，约咗健哥哥，咁啊健哥哥迟到，咁样唔系唔好话迟到啊，佢今日做东，咁啊佢要晏啲嚟，咁晏啲嚟啊，我话早咗嚟，咁啊有咗成个钟头，要等佢成个钟头啊，咁冇嘢做噶嘛，不如录一节。唔好特別節目啦，攞一節戰艦講下神山虎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照舊啦，一節有做節目咧，就會短少少啦，可能會啊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唔好見怪啦，嚇怪我啦嚇。OK 嚇，咁啊，即係話講到而家啦，其實神山虎都賣咗成年嘅咯，已經超過一年嘅咯。咁啊，即係其實有啲嘢就真係要同網友傾傾嘅嚇。咁啊，當然啦嚇。人民幣嗰度已經係由180加到190加到而家200啦，咁啊人民幣俾錢就係200蚊，咁啊港幣就咁啊冇加過喎，咁啊係咪對啲國內嘅網友好唔公平啊？其實唔係㗎，即係你諗下啦，我每次咧去寄神山府咧，我都由屋企牛頭角搭車去到呢個福田口岸去寄呢個神山府啊，咁某程度咧。嘅車費真係唔平啊！話俾你聽啊，即係一來一回成嚿水咁。通常喺國內嘅網友咧，好甚少買兩盒以上嘅，通常買一盒。咪一盒咧，咁就其實每一次車費我都蝕嘅啊。其實每次都蝕嘅。如果一係一條友嘅就咁，兩條友都蝕啦。基本上啊，因為我係會喺個西一萬啫嘛，西一萬如果係即係點講都好啦。唉，總之冇辦法嘅啊，咁樣都係人民幣而家跌到咁。咁所以神山府喺國內嗰啲人民幣收費咧就貴咗啲啦。咁其實你可以諗下㗎，喺國內嘅神山府我係用快遞去寄㗎嘛，咁用寄快遞嗰個價錢咧，亦都比香港郵政貴啊。話俾你聽，咁其實咁而且神山府有好處就係我係整盒去寄啊，唔使拆咗佢。咁你起碼有個盒啊，時時正正靚仔仔啊。咁你可以問咯，喂，咁點解香港嗰啲你就唔可以順豐寄出嚟咩？可以，其實如果網友係有順豐嘅收集點，即係我寄去順豐，你去順豐攞咧，其實咧你只要買得超過五盒咧，我都可以順豐寄俾你嘅。啊，咁啊，即係十五盒以上。就我可以選一順豐寄，但你哋咧就要有一個順豐收集點，或者你哋係一個嗰啲寫字樓啊嗰啲咁咧，即係唔會令我再收我差錢啦。因為咧，如果譬如我要寄去住宅咧，我要俾成50蚊人嚇。如果寄香港住宅，咁啊順豐寄咧要收50蚊，你哋收唔到嘅話咧，你哋都係去順豐店嗰度攞嘅啫。咁啊直接啦，如果譬如你哋買超過五盒以上嘅。咁呢個神山府咧，我就會可以要求我啦，就用順豐寄俾你哋嘅啊。咁順豐寄俾你哋咧，就連埋盒一次過寄出咁當然其實唔需要嘅，喺香港郵寄，香港郵政幾方便嘅。OK， 咁啊，咁啊，仲有第二樣嘢啦。咁啊，我記憶所及，到而家都未講過呢個神山府佢有啲咩嘢成分喺度啊？講真。即係當然啦，我話咧，我好 sure 佢係冇呢個西藥成分，咩西部曲明係嘛？即係你諗下啦，即係如果有係好有著數啊！因為講真，你食到咩？你喺香港食到嘅咩？即係如果一西部曲明，即係偉哥嗰只含嗰只嘢，如果你喺一啲草藥裏面食到，其實益咗你嚟嘅啊！其實當然啦，係呢個想法你哋冇可能諗到啦，因為其實偉哥嘅藥性同神山虎嘅藥性咧。是有唔同嘅，即係偉嗱，我講下解釋下西部曲明啊，係咪叫西部曲明我唔知啊，或者叫偉我解釋叫偉哥啦。偉哥咧食咗之後咧，咁樣你係食咗其實冇嘢嘅，咁譬如你有思想有幻想，有呢啲突然間有個性興奮，你就會瞪你又會硬啊，係好很硬 ，OK 因為佢通血管啊嘛，而且係通血管，即係心臟藥啊，心臟。藥呢就要幫你通血管咁啊你會令你硬啦。咁樣譬如你 你做完爱咁样之后，成伟哥做咗爱，你唔系第一时间会远啊，你可能会系两三个钟头之后先至远翻。嗱、啊，呢样神山宝做唔到啦，阿谢听啊，神山宝系你做完爱，你系会你都会眼，但系都系可能眼嗰十零廿分钟嘅啫。啊，咁呢度其实已经好大排约性，好大分别啦。咁点解神山虎系会令你眼呢？其实就因为咧，佢哋有一只草药咧，就叫马卡。咁马卡咧，其实好多地方都有种嘅。咁啊，喺中国有云南啦、啊，有西藏啦、啊，其实都种紧马卡嘅。咁但系当然最出名就系秘鲁嘅马卡啦。咁点解秘鲁马卡会贵过或者系靓过呢、這个？西藏啊，同啲西藏嘅大陸種嘅地方咧，即係經緯度係一樣。其實種馬卡呢啲地方都係適合種馬卡嘅，但係咧秘魯咧佢嗰個地帶咧火山大啊，咁咧佢嘅營養價值咧就會高啲，所以咧喺秘魯嘅馬卡咧係賣得全世界最貴嘅嚇。咁你又可以諗下啦。喂，咁樣咁貴。贵啫，咁样你用几多咧？咁有冇效咧？其实咧，坦白讲，我会食过一啲喺真正嘅马卡，咁喺大陆买嘅，咁我唔知系嚟自云南啊定系西藏，我唔知啦。咁啊买完之后，我自己翻翻屋企试下煮嚟食嘅，咁啊煲汤饮，都其实都可以有啲充血嘅效果嘅。OK 啊，而且嗰个效果都真係唔錯㗎喎，或者呢即係證明馬卡呢樣嘢通佢通血管。因為你知啦，我哋男性嘅性器官就海綿體嚟㗎嘛。咁你令你通血管，咁你咪容易硬囉。咁除咗馬卡之外啦，咁呢隻咁神山虎呢裏面仲有一隻叫做東格亞尼嘅東西。東格亞尼呢其實就係嚟自呢個大馬，即係馬來西亞國寶嚟嘅。咁佢有乜嘢功效呢？佢就會令你體力回復得快啲，咁你即係回到氣啦。咁亦都可以將手去做嘢板板聲啦，可以咁唔會咁容易疲倦啦。因為你知做愛嘅嘢，喂，真係好容易攰㗎。同埋喂，譬如你太硬，你會冇心機，即係做咗好攰，咁你咁我哋做唔到落去。咁其實東格亞尼呢，佢就可以令你固本同培元咁啊，亦都可以即系令你爽快啲啦。但系东格亚尼咧就有一样最唔好嘅好处咧，就系好苦，极度苦。咁神山虎点解要做咖啡咧？就因为 ，OK， 搵咖啡嚟掩饰呢个东格亚尼嘅苦啊，即系呃鸠嚟嘅，即系你咖啡呃鸠嚟，其实你根本饮紧东格亚尼，话即系你谂下，可想而知东格亚尼系几辛苦啦。咁其实你冲到血。馬卡寧都充到血，東格亞尼令你回復到體力，咁係咪已經得呢？其實 sorry 嘅，其實係未夠啊！我聽聽，因為你嘅人冇性幻想咧，冇幻想你係好難充到血 ，OK 嚇、啊，即係或者冇可能話嚟就嚟啦。咁就你靠第三種嘅草藥啦，係神山虎裏面咧有一種草藥咧，就叫瓜拿納。瓜拿納係乜嘢咧？嗱、先唔講瓜拿納係乜嘢，你知唔知催情？嘅草藥有邊啲咧？其實我哋飲開嘅辣鐵，我哋嘅可可啊，就已經會令到有你有催情嘅作用。瓜拿納咧係可可嘅四倍，咁你可想而知啦。一個令你充血，令你增強你嘅體力，加埋你有你少少催情喎、啊。講真，即係等於飲四杯辣鐵喎、啊，話即係咧嚇，即係嗰種可，即係食咗四種可可、啊咁咧加埋你咪就容易幻想得到，咁你咪容易去做愛咯嚇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咁樣其實應該點做愛咧？嗱其實好簡單啦。我哋未試過神山虎嘅話，咁我哋正常嘅男人 ，OK， 咁啊通常做愛我哋就要用要谷啦，將啲血用我哋幻想谷落去我哋條性器官度咯，等佢更加充血、更加硬、更加容易做愛啦，係咪先？但其實呢，如果飲咗神山虎你咁樣做呢，其實係好錯的。因為神山虎呢根本就已經令你硬。你唔需要再多餘時間去幻想將啲血盡量谷曬落條鋸度。因為咁你其實咁係冇分別㗎。其實只不過可能都係硬少少。其實即係已經夠硬啦，你就咁將飲咗神山虎你唔使諗其他㗎，就咁擺落去納入落去跟住係咁 嘻嘻係咁做呢，其實某程度就已經可以令到你有個感覺做愛。當你想 finish 想寫實，你先再用個腦谷啲血落去你個性器官度。OK， 即係你男人明㗎啦，咁樣呢就咁你到時咪可以控制佢幾時出幾時唔出囉。如果譬如你飲咗神山苦，你仲已經硬啦，你仲係要用個腦去撕，即係將啲血谷落去嗰度呢，其實白費咗支神山苦。咁你可能神山苦係你都因為佢都係你硬啦，但你谷咗落去呢其實係冇用啊，反而你谷落去嘅血係冇用，因為神山苦已經夠血令你個海綿體充夠硬淨啦。OK， 咁所以呢唔需要有其他嘢，我知硬就擺落去做，想 finish 就先至幻想谷啲血落去，咁呢其實呢就會好好。因為神山苦一個幾好嘅地方呢，就係其實偉哥都有呢個情況，但係偉哥就收唔返轉頭。佢可以譬如你唔諗嘢，佢係慢，佢有少少充住血去 stand by 等緊你去做愛㗎。咁平時咁樣都即係你飲神山苦，就算你唔做愛你都會肥大啲㗎喎，你嘅性器官。其實某程度就是因為你嘅海綿體充住血 ,stand, 即係我哋叫 stand by 啦，其實唔係 stand by 嘅，因為充住血啫。咁樣就你到時你一想用一瓜啦就引起個作用啦，咁你就可以跟住去好開心咁做愛啦，咁樣。咁其實有冇其他飲神山苦要關注嘅嘢呢？其實係有嘅。因為你知啦，神山苦佢最主要嘅成分令你覺得你做愛做得好嘅成分就係馬卡嘛。馬卡佢就會通血管。逢壞通血管呢，佢係對你嘅手腳頭呢，即係你嘅身體嘅末端，即係手腳係你嘅末端嚟㗎，係咪呀，你條脊其實都係㗎 ,ok, 突出嚟㗎嘛。你嘅頭都算係唔好話末端啦，都係突出嚟㗎嘛。咁其實呢啲手腳啊頭啊或者係個條脊呢，你平時嗰啲血呢其實到唔係到得好好㗎，因為你譬如你抽血抽上腦，你嘅血係唔會行得咁快㗎，你唔夠喺心臟附近嘅血崩得快㗎。ok, 理論上都係咁樣啦，係咪先。咁所以呢就由於手腳啦，點解譬如我哋冬天手腳會凍呢，就因為其實我哋嘅血啦行喺手腳末端行得慢啦已經。咁形成咗一慢，咁咪血唔凍咪會手腳凍囉。咁神山苦就佢因為佢裏面嗰隻馬卡會令你通血管。一通血管呢佢就令到你手腳呢啲血管都通返㗎，或者去腦啲血管漲咗咪通返囉。咁某程度你係可以會令到你有少少頭痛嘅，你係會頭痛，唔好話少少，係你會頭痛 ,ok? 同埋你手腳呢係會麻痹，點解呢？因為你唔適應㗎嘛。你個人唔適應，突然間唔適應，譬如用譬如我手手腳腳都有少少凍嘅，咁其實24小時都會係㗎啦。突然間有啲血衝咗嚟，喂你嘅手腳腳同埋嘅頭同埋脊都唔慣㗎。咁你因為脊就海綿體又唔會有太大嘅反應啦，你頭啊手手腳腳你可能都有啲麻痛嘅，咁所以呢我會建議你哋呢飲一次先去適應，同埋適應咗等神山苦適應咗，咁下次第二日呢先至再第二日即半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做之前，半個鐘頭至四個鐘頭再飲一杯呢，咁就非常美妙啦。咁其實時間又點樣掌握呢？咁因為我想講，因為其實好多網友啊都要叫我講清楚，因為佢哋顧客嚟㗎嘛。咁你哋又唔係顧客，咪如果覺得呢集唔好聽，你哋咪唔好聽囉，聽到而家13分鐘你咁唔好聽唔算囉， ok, 冇乜所謂呀。咁呢一集就純粹貨俾啲顧客嘅 ,ok。咁如果譬如你話時間，我就其實捉多時間好準嘅。我曾經試過呢飲完喺晏晝飲完，即係第二日飲咗啦，做愛之前嗰日，咁佢譬如我唱邪機12點鐘至1點鐘我會做，我就試過晏晝飲㗎啦。咁我就試過呢帶沖淨之嘢喺帶女上房後沖涼之前飲。即是半個鐘頭之前到我就飲啦。我亦都試過呢喺食飯嗰時候飲，大概6:00-7:00。咁亦都試過，我亦都試過呢喺唱緊 K 嘅途中飲。ok? 咁我覺得最好個方法呢其實就係2個鐘頭。 至四个钟头。即係譬如我係想做爱，譬如我諗住一点钟啊，我带女上房㗎啦。咁我计返条数，我大概係12点啊，唔係我大概係10点钟啊，或者可能9点啊，或者11点啊。咁呢段时间飲呢，其实呢某程度个效果发挥力最好喎。咁当然啦，你係其实係可以之后早飲，晏昼飲定先，唔好话之后早啦，晏昼飲定先。咁佢都係一，但係呢佢有唔好处呢，就你成日 stand by 呀。佢 stand by 嗰度就真係令你太，喂，硬係觉得咦，条蕉硬係有啲嘢唔舒服，你唔咁你又唔好玩㗎啦。譬如唱 K 人你又唔会好玩㗎啦。喂，咁神师傅系咁叫你，喂，你快啲唔好唱 K 啦，你快啲上去搏嘢啦。咁你成晚唱 K 就会得好。好似哎呀，好嘥，好搵嘥钱㗎嘛。啊，十点钟就嗌啦，你黐紧线。啊，我都未，我八点钟嚟唱 K， 十点钟嗌上房啊，就神师傅㗎嘛。咁当然系唔系咁过瘾啦。咁我系建议呢，如果譬如你谂住去玩呢，就两个钟头至四个钟头啦。咁其实就系最好㗎啦，话声你听。咁你有好多方法㗎，即系水剂嚟㗎嘛，你可以买，好似我咁而家买定啲咖啡樽。即係佢而家雀巢呢嗰啲有啲咖啡㗎嘛。咁你飲咗啲咖啡就剩返個樽。咁將神山虎啦，下次即係你出去玩之前咪攤凍，即係沖定杯神山虎攤凍佢囉。咁當然啦，你熱飲呢係會快吸收啲嘅。但當然啦，其實凍飲唔即係佢涼咗飲呢，室溫飲呢都唔會太大影響嘅。咁樣咁去到差唔多時候10點鐘。咁你咪开支咖啡嚟飲囉，啲人唔知你咩嚟㗎，佢仲以为你雀巢咖啡㗎，所以你唔使太觉得好尴尬呀，咁成啦。咁你都方便你去自己冲啦，或者譬如好咗我哋咁，我八点钟唱 K， 咁我哋六点钟食饭，咁我哋咪食完饭咁咪开杯飲多先囉，喺酒楼咁就直头係熱飲啲咁更加吸收得快啦。咁亦都係可以㗎。咁當然你話晏晝飲完之後等夜飯亦都得嘅。去好似我咁同條女沖涼之前飲。咁其實亦都可以㗎。咁其實唔大問題㗎。咁其實俾半個鐘頭嘅呢，神山虎就可以有呢、這個效果俾你睇㗎啦。咁你哋會第二個問題啦。咁你會問，喂，半個鐘頭喂，草藥嚟㗎咗喎，點解半個鐘頭你就會有啊？呢啲唔係西藥先至有㗎，我話你西藥呢 ,15 分鐘就有效喎。o k 草藥即係我哋成日認為用草藥，即係山草藥啦，我哋成日用緊呢、這個我哋中國嘅草藥個概念係慢啊。即係我哋可能食啲哮喘食醫哮喘嘅嘢，可能要食幾劑你先至得嘅，其實草藥唔係啊。其實你知道中醫啦，你每一草藥呢其實都係好，其實好快有效嘅。但係真係太快有效，中醫個角度呢係叫你哋呢，即係唔希望你哋太快，因為身體吸收唔到，或者太快影響你嘅身體機能。咁佢搵其他草藥呢去中和嗰一隻草藥。所以每次你哋飲啲24味呀，或者即係飲啲涼茶呀，或者飲啲苦茶啊、補藥啊，你係要飲幾劑？其實某程度因為佢用咗其他草藥去中和咗啊，咁令到你哋先要覺得要飲好耐先得。其實唔係嘅，你最簡單啦，草藥你試下植物啦，你試下燜支甲竹桃啊，我唔係試幾次嘅，你估下啦，乜甲竹桃有毒噶嘛？你燜出嚟，揾個口度嚼一嚼啊，你唔使好耐嘅啫。你15分鐘之後你一定要入醫院啦。我先聽，即係其實草藥嘅嘢其實係每一種草藥都好快令你有效。但係我哋嘅中藥呢就一定係加咗其他嘢落去。等於你食龜苓膏一定要加啲唔知叫唔知乜鬼嘢落去中和咗嗰種涼啊。咁即係太涼嘅嘢就會令到你太虛啦。咁所以一定要搵啲嘢去中和咗佢。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哋食草藥嘅嘅嘢，咁你知啦，你知神山虎啦，咁佢係馬來西亞嘢嚟㗎嘛，咁馬來西亞呢就冇一種嗰個概念去中和返佢嗰隻草藥㗎，所以呢佢哋每次呢嚟的效果呢都比較快 ,ok, 咁希望你網友就講緊 聽完啦，咁啦咁樣吹19分鐘啦，咁我都可以講少少最後啦， 最後啦，咁其實呢阿牛哥會唔會以後會依賴神山虎呢？嗱，好坦白，我呢個月呢已經冇飲過神山虎 ,ok? 唔係話神山虎唔掂啊，話聲聽 ,ok? 咁當然呢個月我都繼續有搏嘢啦，係我唔使靠神山虎，我都但當然係冇咁好玩，我覺得真係冇咁好玩，咁呢個月呢我都仲係冇問題㗎，咁我已經冇停用咗神山虎。點解我停用呢？即係有個朋友呢就俾咗隻 product 我，咁叫做我自己改咗個名啊，就叫丈夫口服液。OK, 人太太口服液啊，咁我有個丈夫口服液。咁蜜糖嚟㗎，又啲馬卡東吉亞嚟咁樣溝啲蜜糖啊。咁你知啦，因為東吉亞嚟苦㗎嘛，所以咪溝蜜糖囉。咁一支支嘅，咁俾我試，咁我真係，但係佢要我試下嚟玩，咁我當然我要清理咗我身體嘅神山虎先啦。咁我所以我呢個月呢就冇飲神山虎啦。咁我就會一來呢我就會試下呢一隻仙山口服液啊，我自己改下仙山口服液有咩功效啦。因為呢同我請我試呢隻產 product 嘅朋友呢，佢話覺得極端嘅。佢話有一條友呢就飲完之後呢是成個禮拜都好想做愛，成個禮拜喎，眼側天喎，即係話我咁誇張啊。咁咁佢自己飲完呢就佢話冇神山虎咁勁添。咁呢個有一個嗰個網友就而家畀一啲 sample 我就試緊。當然啦，啲 sample 我就會畀一啲主持畀佢哋試下啦。咁一陣見哥哥嚟我一陣畀佢試下啦。咁可能又會如果得嘅話可能買埋嘅。但是這一隻產品呢就價錢就略貴，講緊一支可能是兩三嚿水，三四嚿水，我不知道，因為他跟我講在大陸買的價錢都好鬼貴，我不知道他拿回來幾錢，我不知道，如果得的話，如果這隻東西 OK 的話，那我就會，當然我要 OK 的話，我都有一個賽後報告給你們。聽日我就會試㗎喇 ,ok? 因為聽日不是後日我就會試啊，今日星期二後日我就會試啦。咁希望有啲好好嘅嘢，等啲網友可以即係唔係咁多錢嘅咪飲下神山虎囉。咁你搵得錢多嘅嗰啲中產嗰啲，咁你咪試下飲下呢隻仙山口服液囉，呢隻貴嘢嚟㗎嘛。咁適合唔同嘅網友啦。咁我繼續去做一個神龍試啦，試勻曬所有呢啲咁嘅產品，可以睇下可唔可以幫下我哋嘅網友增強佢哋嘅能力啊，係咪先？咁我嘅宗旨為人民服務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希望可以啲人民就可以俾我服務到啦，即係咧。咁好啦，咁有一條友咁，我交個行貨俾你啦，二十幾分鐘算係咁啦，唔啱聽就算啦。咁你都希望啦，來年啲網友繼續買神山虎 ，OK 嚇，咁因為暫時而家我都幾靠神山虎去維持生計㗎 ,ok? 咁而且佢唔會係善利嘅東西啊，咁如果你覺得係 ok 嘅，咁你咪介紹啲朋友好買囉，咁或者自己咪試下飲下囉，即係一年到尾個太太啊，我知我都唔係好多網友出嚟滾嘅，一年到尾個太太照顧咗得咁多年係咪，咁你整返劑神山虎同你太太開心一下，餵餐飽啲嘅俾佢，咁當係報答佢都好啊，而且就嚟有成人之囉，係咪先，咁對你個情人飲少少神山虎啊，餵飽啲佢，咁樣係咪好應該咁做呢，係咪，咁當然啦，主要上嚟即係我哋都係為啲性工作者㗎啦，咁都希望啦，希望又可以試下，咁只試下先，唔係一定買好多嘅，買二盒試下先啦，兩嚿水呃曬你啲兩嚿水㗎嘛。但係當然我而家啲網友買親都唔止係買一盒啦，而家一黐緊咗線嘅網友，啲網友係咪先啊，就好大批咁買㗎嘛。我喺我嚟講，我有呢個我幾個人佢買咗呢，佢基本上我夠我飲一年嘅。佢一條友買喎，我話我唔知佢我嚟做咩，下次我有機會問下佢哋先。好啦，咁都係咁上下啦，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應該係冬至好似話就嚟有冬至快樂啦，咁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見哥哥差唔多嚟啦，我到時再同佢做埋嗰啲節目啦，即係朗尼生日會啊嗰啲呢，而家輪落到而家先講， OK， 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